欢迎收听由寒武纪念出品，起声幻影制作的《丑奴儿》，作者非我，主播守护严卷，后期雨桐，第十五集。皇上很生气，五。张敬忠硬着头皮唱诺，轩辕镜连忙站起来，他怀里的城环摇摇晃晃地支起身体来，看见轩辕礼还想往跟前凑，两条腿却不听使唤，他只好伏在地上往前爬了爬。轩辕礼冷冷看他一眼，径自进了大明宫。城环伸手想要抓他的衣角，却没能抓住，身体晃了晃，砰的一声砸在了地上，没能再爬起来。轩辕林脚步一顿，轩辕镜心生不忍，皇上，贤王想为他求情。轩辕林语调有些古怪，轩辕镜不明所以，只按照自己的心意来点了点头，是，看在君父宫里出来的份上，饶他一命。听说他已经跪了两天两夜，这罚跪是最折磨人的，皇上是仁君，秉性宽厚，何必和一个奴才为难？贤王当真是称得上一个贤字，他几次三番与你贤王府为难，你竟也能不计较。轩辕林语调更冷，轩辕镜也越发摸不着头脑，总觉得他仿佛是生气，却又不明白到底什么值得他生气。臣只当那是孩子玩闹，无伤大雅。轩辕林冷笑一声，无伤大雅啊。他满眼火气地看了眼程欢，他正颤巍巍地想要再起来，但身上没有力气，试了几次都没能重新跪好，接连几次都摔了下去。他心里烦躁，只觉得他十分碍眼。轩辕镜正绞尽脑汁想要给程欢求情，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，皇上不如给他个，既然贤王开口了，朕自然要给你这个面子。张敬忠，把他带下去，朕不想再看见他。程欢像是被这句话吓住了，猛地一抬头，瞪圆了眼睛看过来，张了张嘴， 皇上，奴才知错了，你就饶我这一回，我再也不敢了，我真的不敢了。 张敬忠不敢让他多说，拖着他要走，可他年老体衰，程欢又完全没力气，两人折腾了半天也没能站起来。轩辕镜看不过眼，挽了挽袖子要去帮忙，却只走了两步，眼角便瞧见一道明黄的影子几步往前，颇有些粗鲁地将地上的人抓起领子提了起来，然后往肩上一扛，径直进了偏殿。张敬忠连忙跟上，轩辕镜却顿住了脚，盯着那远去的背影，不由自主眯起眼睛来。轩辕林不对劲儿，太不对劲儿了。他自小便被当作储君教导，虽然不苟言笑，却十分宽和。虽宫外都传他阴晴不定，可满朝文武都清楚他鲜少发怒，可这两年但凡牵扯上承欢，他总要变脸。轩辕镜脸色微微一变，这副样子怎么看怎么像是……他正走神，张敬忠气喘吁吁地出来请他进去。轩辕镜递了方帕子给他擦汗，状似不经意道，程公公往日做事也挨罚，跪这么久还是头一回吧。张敬忠叹口气， 那小子不争气，也不怪皇上不待见他。 说了等于没说，轩辕镜心里叹气，张敬忠这滴水不漏的本事可是先帝那时候练起来的，想在他嘴里掏出点东西来难如登天。轩辕镜吸了心思，觉得与其猜来猜去，还不如直接去寻轩辕岭问个明白，他虽是皇上，可也是自己的弟弟，有什么话不好和他这个兄长说呢？他抬脚进了正殿， 轩辕礼却是隔了半刻钟才出来，身上换了件衣裳，脸色仍旧十分冷硬。轩辕镜微微笑起来，皇上为什么生气？承欢是做了什么？轩辕林脸色明显的黑沉下去，轩辕镜也不觉得害怕，仍旧笑吟吟的，你打小就和我亲近，有什么话都喜欢和我说，如今大了倒是不喜欢说了。轩辕林脸一红，你怎么总提小时候的事儿？轩辕镜彻底放松下来，不然提什么？你现在是九五之尊，往日里和你说正经事儿的人还少。轩辕林叹了口气，被轩辕镜几句话说得生出一股倾吐的欲望来。朕喜欢一个人，却因为没看清自己的心意做了些错事。果然如此。轩辕镜不知道该因为他肯和自己坦诚而觉得高兴，还是应该为他走上父皇的老路而担忧。你是一国之君，不能无后。轩辕林脸一沉，可朕想给他最好的，像父皇对君父那样把什么都给他。轩辕镜听得头皮发麻，想想承欢那副样子，只觉得轩辕林是疯了。他胡起脸来，不行，你想想君父，他是何等的金才绝艳，便是舅公也难以企及，这般人才堪堪才可与父皇共治天下。可你喜欢的那个，你养着也就是了，万不能入朝。轩辕领张了张嘴，心道陈荣已然入朝，怎么能说退就退？他还没明白朕的心意，倒是也不急。轩辕竟意外地看着他，承欢不明白轩辕领的心意，那小子分明满心满眼都是他，还需要明白什么心意？他颇有些不解，只当是轩辕领年少，从未经过情爱滋味，所以未曾察觉到承欢的心意，自己若是说了，他怕是要恼羞，干脆闭嘴不提。皇上若是不肯，只将人养在身边，非要给他个名分也不是不行。轩辕林忐忑地看了他一眼，皇兄有办法。他只有这时候才会亲热地喊他皇兄两个字，实在无赖得很，逼得轩辕镜心软，略有些无奈道，要堵住朝臣的嘴，便只能在后宫下功夫，有皇嗣是最好的办法。轩辕领又想起承欢的所作所为来，脸不由一黑。轩辕镜只当他不肯，失笑，你呀，你想想父皇，若是他也与你这般，你我二人从何而来？轩辕领还是虎着脸不吭声。轩辕镜只好道，这样吧，若是后宫有皇子降生，臣便答应皇上一个要求，随便你提什么。轩辕林眼睛慢慢亮起来，陈荣对轩辕镜如何敬重他是亲眼见过的，若是对方肯为自己做说客，那实在是再好不过。张晋忠传了午膳进来，凄凄爱爱地看着轩辕林。轩辕林瞥他一眼，若是为了承欢，不必开口。张晋忠双膝一沉，跪在地上。轩辕林脸色变了变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张晋忠苦着脸看他，皇上，您既然宽宥了他，就选个太医给他瞧瞧吧，这年纪轻轻的，总不能成了残废。这兄弟二人果然同时想起了先皇后，脸色难看起来。轩辕领挥了挥手，去吧。等张晋忠走了，他才黑着脸道，一个狗奴才比谁都娇贵。轩辕镜想起承欢刚才的样子，眉头不由一皱，我瞧这位程公公的身体好像不太好，方才嘴唇乌青，仿佛要晕厥过去，却硬是清醒着，着实奇怪。轩辕领不痛快起来，咱们兄弟用饭，提他做什么？轩辕镜心里叹气，果然是动了心了，旁人提一句都觉得不高兴。他识趣地转移了话题，两人用着饭，瞧见外头张敬忠急匆匆带着太医进了偏殿。 许久都没出来。不多时，若有似无的呼痛声传过来，听得轩辕里额头一跳，啪的一声割下了筷子，一声不吭地站起来就走，那方向仿佛是御书房。轩辕静叹气，也没了用饭的心思，跟着轩辕里出了正殿，却是脚步一转去了偏殿。里头御医正给承欢处理膝盖上的伤，颜色已经是乌紫了，冷不丁一瞧还以为是黑的。轩辕静还没瞧过这么骇人的膝盖，心道怪不得轩辕里要走，只怕是他也瞧不了这情形。皇上心里很看重承欢，你们务必尽力，药治管件好的用，千万不可敷衍。太医连连应声，手上越发小心，可上药哪有不疼的。承欢晕乎乎的还在惨叫，声音颇有些凄厉，听得人心里发毛。张建中听不下去了， 你别喊了，这么喊下去嗓子就该废了。 承欢平日里不肯听人话，昏过去的时候却肯听了。张建中一说，他果然就闭了嘴，只是死命地咬着嘴唇忍着。他嘴上本就有伤，被这一咬，很快就有血迹顺着脸颊淌下来，形容十分凄惨。轩辕镜看不下去了，转身走了，路过正殿随便一瞥，却瞧见里头坐着个人。再仔细看，竟然是去而复返的轩辕里。他抬脚走进去，皇上怎么又回来了？轩辕里抿紧了嘴没吭声。轩辕镜恍然大悟，臣方才去偏殿瞧了一眼，程公公的伤极重，怕是一两个月下不了床了。轩辕里一愣，这么厉害？他往日见承欢罚了跪，爬起来就能走，只以为这刑罚并不怎么难过，多是屈辱的意思，却原来并不是吗？那石板冷硬，他又被人泼了冷水，身上进了些寒气，这关节处是最敏感的，往后少不了要受苦楚，若是刮风下雨，只怕还要鬼哭狼嚎。轩辕里想起先皇后在世时每逢变天身上也是疼痛难忍，脸色就变了变。轩辕镜点到极致，也不再说，拱拱手要告退。轩辕里喊住他，嘴张了张，却又没说出什么话来，半晌才挥挥手，罢了，君父的继承由你操办，退下吧。轩辕镜行了礼往外走，心里却着实好奇，既是喜欢，怎么能下死手去折腾那承欢？即便对方的性子乖戾了些，蠢笨了些，可毕竟是心上人，轩辕林怎么下得去手呢？这图的是什么？ 本章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